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罗隐，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74集。夏九家将话题从自己身上引开。 那需要配眼镜吗？ 医生建议恢复看看，先不戴眼镜，好好休息，不要用眼过度。 原来如此。 还给开了药水。那就这个，让一天点上几次，说是散瞳用的，听着有点吓人，不过作用好像是帮什么肌肉松弛下来，浓度不高，比较安全。也不知道大光明的医生水平靠不靠谱，我打算明天早上就去省医院的眼科再好好看一看。对了，还配了一副没有度数的蓝光眼镜，医生说一定要看电脑手机的话就戴这个眼镜。 那东西是什么样的？ 沈西又伸手掏，拿出一个眼镜盒，打开，拎着鼻架递给夏九家。夏九家觉着眼睛似乎有一层膜，反射着奇怪的光芒，但也看不出所以然，还给沈西。 戴上，我瞧瞧。 沈西一向不会拒绝夏九家的要求，掰开眼镜腿儿架在鼻梁上，转头。镜框是深色金属，又方又窄，将眸子隐藏起来。沈西带着有与平时不一样的斯文、博学、高冷、禁欲的感觉。夏九家看见，忽然一阵心动。不得不说，沈西皮相极好，怪不得有那么多的女生喜欢。夏九家正在欣赏，沈西一手扶着桌子，脸缩得靠近，鼻尖都快贴上夏九家的嘴唇，说：“ 情况就这样，我都告诉你了。” 对方忽然靠近，夏九家吓一跳，头一偏：“ 你干什么？”“ 我近视了吗？要离得很近才能看清楚。”“ 大哥，你50度。” 50度也是近视啊，总归没有以前清晰，要离更近才能取得相同效果。 夏九家算知道了，沈西还是个神经病，不管穿什么戴什么都不能改变他是个神经病这一事实。现在沈西戴着金属眼镜，那也只是一个看着斯文禁欲的神经病。 哎，东宝，你真的毛孔好小，皮肤好细啊。 说话时，他呼吸的热气喷在夏九家的耳朵旁边，一阵一阵，十分暧昧，好像在亲吻。夏九家的耳朵发热。 我是男人。 跟男人女人有什么关系啊？ 我无所谓。 我喜欢。我真的喜欢。 随便吧。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听见沈西说他喜欢，夏九家觉得好像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从这个中午开始，沈西再看书都直挺挺地坐着，再也不歪着看趴着看，人生头回做到了眼离书本一尺远，而且每过15分钟就要抬头休息一阵。夏九家把窗边座位让给沈西，让他可以遵照医嘱眺望远方。沈西还买了7-8盆绿色植物，一溜排在窗台上面，一会儿看看远方，一会儿看看植物，再看远方，再看植物。他本来就不太看黑板，现在更不看黑板了，程序也不编了，代码也不写了，如果必须要看电脑手机屏幕，必戴眼镜，一天几次准时点眼药贴眼贴，还老老实实跟着广播做眼保健操。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对假性近视有用。 夏九家有些想象，再不进行矫正，可能真的马上就会转为真性近视了。这恐怕是沈西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不受控制的事。幸好在这种强度的矫正之下，沈西那50度急剧降低。沈西每天四次跑到教室后排观察黑板，用以推测与以前一天相比是否有了改善。终于，那偶尔模糊的边界变得清晰，一切变得与近视前没有不同。夏九家也如释重负。要知道，如果沈西真的近视，不仅对方难受，他自己也会被拿捏住一辈子。既然没有近视，那么沈西对他提出的我这辈子有让你用力拼命使用眼睛看某样东西的权利，保留到你也50度为止的要求显得有点过分，于是变更成了欠一个人情。眼睛恢复正常，假性近视被矫正过来，沈西又开始皮。比如某天沈西的支付宝忽然收到了10000元整，而十分钟后对方疯狂地发消息， 我转错人了，我要给我侄女，她也叫沈西， 上次买我二手电脑的。 印象当中是个胖子，40几岁。说完吊着嘴角呵呵一笑，噼里啪啦的打， 哎，转过来就是我的，我不会转回给你一分钱的。 夏九家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同桌，因为这并不是印象中的沈西。而后他便发现，在对方哭天抢地又求又骂时，沈西转给对方9999.99元。 果然是不会转回给你一分钱的。 过了一分多钟，沈西又转回去剩下的一分钱。 嘿，吓呀他，那长点教训，糊里糊涂的迟早吃大亏。 沈西自己其实非常细心，不细心的人数学不会次次满分。夏九家觉得十分无语，沈西不分时间地点不分对象，跟陌生人也要皮。不过看见对方恢复从前，不再苦恼于近视，夏九家也挺开心，虽然他挺怀念那副蓝光眼镜的。新年前，夏九家70多岁的奶奶亲手给夏九家缝了一套衣服。夏九家小时候经济条件颇差，奶奶总是直接负责她的造型。老太太几十年前是服装厂女工，用起缝纫机来总是得心应手。今年姑姑回到 CC 市，要带着爷爷奶奶到某周边城市看江上的雾凇。而 R 中高二高三只放1天半假，夏九家不能跟着，于是改成提前去看爷爷奶奶。奶奶拿出那套衣裳叫夏九家穿上，墨绿色，上面缀着一些牡丹花的图案，袖子裤管样式都是直上直下，但是袖口裤脚敞开，十分宽大。其实夏九家早就已经长大，但他奶奶并不明白状况，总觉得16、17岁的孙子还是一个孩子，不知道如今商场当中年轻人的衣服有多花哨，更不知道中学校园里面同学之间也会互相攀比，还是按着自己的审美在做衣服。 好看，真好看。 夏九家自然顺着对方讲话。 新年几天有安排吗？ 31号学校上午有联欢会，下午放假，1号全天休息，我会留在学校里面，也有可能去同学家里过。2号上课。 好，就穿这身去联谊会啊，好看还精神。 嗯，好。 2019年元旦，夏九家比2018年那两天还要寂寞。爸爸一如既往出国带旅行团，爷爷奶奶也离开了 CC 市。至于外公外婆，在一年只能过去2次的规定下，也是见不得了。不过幸好今年学校有联欢会。R 中并非年年都搞这个东西，据说高中3年只能赶上1次，毕竟联欢会也就是图个热闹，可同学们却要花时间排节目，不值当的。联欢会的形式也是十分简单，大家把教室布置布置，在黑板上写欢度元旦，灯管上挂些彩带， 墙壁上贴点气球，桌椅围成两圈，买几兜零食饮料，大家轮番表演节目，并不新鲜。夏九家还真的是穿奶奶做的衣服去的学校。早上其实他也稍微思考了一下今天要穿什么，最后挑了那套。一来他答应过奶奶，而他一向堂堂正正坦坦荡荡，从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要他说 OK 那就一定照做。二来可能因为没有家人一起过节，他本能般希望有象征亲情的东西一直陪着。三来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亲人眼里出设计师，夏菊家没感觉出来那套衣服非常难看，自己还觉得不错。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